第84回，是蚊子，宝玉始提亲，探惊风，贾环重结怨。却说薛姨妈一时因被金贵这场气，呕得肝气上逆，左肋作痛。宝钗明知是这个缘故，也等不及医生来看，先叫人去买了几钱钩藤来，浓浓的煎了一碗给他母亲吃了。又和秋玲给薛姨妈捶腿揉胸，停了一会儿，略觉安顿。这薛姨妈只是又悲又气，气的是金贵撒泼，悲的是宝钗有涵养，倒觉可怜。宝钗又劝了一回，不知不觉的睡了一觉，肝气也渐渐平复了。宝钗便说道：“妈妈，你这种嫌弃不要放在心上才好，过几天走得动了，乐得往那边老太太姨妈处去说说话，散散闷也好。家里横竖有我和秋玲照看着，谅他也不敢怎么样。”薛姨妈点点头道：“过两日看罢了。”且说元妃及御之后，家中俱各喜欢。过了几日，有几个老公走来，带着东西银两，宣贵妃娘娘之命，引家中请问勤劳，俱有赏赐。把物件银两一一交代清楚，贾赦、贾政等禀明了贾母，一齐谢恩毕，太监吃了茶去了。大家回到贾母房中，说笑了一回。外面老婆子传进来说：“小厮们来回道，那边有人请大老爷说要紧的话呢。”贾母便向贾赦道：“你去吧。”贾赦答应着，退出来自去了。这里贾母忽然想起，和贾政笑道：“娘娘心里甚是惦记着宝玉，前儿还特特的问他来着。”贾政陪笑道：“只是宝玉不大肯念书，辜负了娘娘的美意。”贾母道：“我倒给他上了个好，说他近日文章都做上来了。”贾政笑道：“哪里能像老太太的话呢？”贾母道：“你们时常叫他出去作诗作文，难道他都没做上来吗？小孩子家，慢慢的教导他。可是人家说的，胖子也不是一口吃的。”贾政听了这话，忙陪笑道：“老太太说的是。”贾母又道：“提起宝玉，我还有一件事和你商量。如今也大了，你们也该留神，看一个好孩子给他定下，这也是他终身的大事。也别论远近亲戚什么穷啊富的，只要深知那姑娘的皮相好，模样周正的就好。”贾政道：“老太太吩咐的很是，但是一件，姑娘也要好，第一要她自己学好才好，不然不郎不友的，反倒耽误了人家的女孩，岂不可惜？”贾母听了这话，心里却有些不喜欢，便说道：“论起来，现放着你们做父母的，哪里用我去掌心？但只我想宝玉这孩子从小跟着我，未免多疼他一点，耽误了他成人的正事也是有的。只是我看他那生来的模样也还齐整，心性儿也还实在，未必一定是那种没出息的，必是糟蹋了人家的女孩。也不知是我偏心，我看着横竖比环儿略好些，不知你们看着怎么样？”几句话说的贾政心中甚是不安，连忙陪笑道：“老太太看的人也多了，既说他好有造化的， 想来是不错的，只是儿子望他成人馅儿太急了一点，或者竟和古人的话相反，倒是莫知其子之美了。一句话把贾母也怄笑了，众人也都陪着笑了。贾母应说道：“你这会子也有了几岁年纪，又居着官，自然越历练越老成。”说到这里，回头瞅着邢夫人和王夫人笑道：“像他那年轻的时候，那一种古怪脾气，比宝玉还加一倍呢。只等娶了媳妇，才略略的懂了些人事儿。如今只抱怨宝玉，这会子，我看宝玉比他还略体些人情儿呢。”说的邢夫人、王夫人都笑了，老太太又说起逗笑的话儿来了。说着，小丫头子们进来告诉鸳鸯：“请示老太太，晚饭伺候下了。”贾母便问：“ 你们又叽叽咕咕的说什么？” 鸳鸯笑着回明了。贾母道：“ 那么着，你们也都吃饭去吧，单留凤姐儿和真个媳妇跟着我吃吧。” 贾政及邢王二夫人都答应着，伺候摆上饭来。贾母又催了一遍，才都退出各散。却说邢夫人自去了，贾政同王夫人进入房中，贾政因提起贾母方才的话来，说道：“ 老太太这样疼宝玉，毕竟要他有些实学，日后可以混得功名，才好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场，也不至糟蹋了人家的女儿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老爷这话自然是该当的。”贾政因着个屋里的丫头传出去告诉李贵：“ 宝玉放学回来，索性吃饭后再叫他过来，说我还要问他话呢。” 李贵答应了事，至宝玉放了学刚要过来请安，只见李贵道：“二爷先不用过去，老爷吩咐了今日叫二爷吃了饭再过去呢，听见还有话问二爷呢。”宝玉听了这话又是一个闷雷，只得见过贾母便回园吃饭。三两口吃完，忙漱了口，便往贾政这边来。贾政此时在内书房坐着，宝玉进来请了安，一旁侍立。贾政问道：“ 这几日我心上有事，也忘了问你。那一日你说你师父叫你讲一个月的书，就要给你开笔，如今算来将两个月了，你到底开了笔了没有？” 宝玉道：“才做过三次，师父说且不必回老爷知道，等好些再回老爷知道吧，因此这两天总没敢回。” 贾政道：“是什么题目？” 宝玉道：“一个是无时有五而至于学，一个是人不知而不愠，一个是则归末三字。” 贾政道：“都有稿吗？” 宝玉道：“都是做了抄出来，师傅又改的。” 贾政道：“你带了家来了，还是在学房里呢？” 宝玉道：“在学房里呢。” 贾政道：“叫人取了来我瞧。” 宝玉连忙叫人传话于贝明，叫他往学房中去，我书桌子抽屉里有一本薄薄竹纸本子，上面写着窗客两字的，就是快拿来。一会儿贝明拿了来递给宝玉，宝玉呈与贾政。贾政翻开看时，见头一篇写着题目是无时有五而至于学，他原本破的是圣人有至于学，幼而已然矣，待如却将幼字抹去，名用十五。 贾政道：“你原本幼字便扣不清题目了， 幼字是从小至十六以前都是幼，这张书是圣人自言学问功夫愈年俱进的话，所以十五、三十、四十、五十、六十、七十俱要明点出来，才见得到了几时有这么个光景，到了几时又有那么个光景。师父把你幼字改了十五，便明白了好些。 看到成题那抹去的原本韵，夫不至于学人之常也。贾政摇头道：“ 不但是孩子气，可见你本性不是个学者的志气。” 又看到后句：“圣人十五而至之，不亦难乎？”说道：“ 这更不成话了。” 然后看黛如的改本云：“ 夫人孰不学，而至于学者足显。此圣人所谓自信于十五十余。” 便问：“改得懂得吗？” 宝玉答应道：“懂得。”又看第二义，题目是“人不知而不愠”，便先看黛如的改本云：“ 不以不知而愠者，终无改其说乐矣。” 方去着眼看到抹去的底本，说道：“ 这是什么？农无愠人之心，纯乎学者也。上一句似单做了‘而不愠’三个字的题目，下一句又犯了下文君子的分界，必如改笔才合题位呢。且下句找清上文，方是梳理，需要细心领略。” 宝玉答应着，贾政又往下看：“夫不知未有不愠者也，而竟不然，是非由说而乐者，何可真此？”原本末句：“非纯学者乎？”贾政道：“ 这也与破题同病的，这改的也罢了，不过清楚还说得过去。” 第三义是则归末，贾政看了题目，自己扬着头想了一想，因问宝玉道：“ 你的书讲到这里了吗？” 宝玉道：“师傅说孟子好懂些，所以倒先讲孟子，大前日才讲完了，如今讲上论语呢。”贾政因看这个破成，倒没大改，破题于：“言语舍阳之外，若别无所归者焉。”贾政道：“ 第二句倒难为你。 夫莫非欲归者，而莫之言以半天下矣，则舍阳之外，欲不归于莫，得乎？” 贾政道：“ 这是你做的吗？” 宝玉答应道：“ 是。” 贾政点点头，应说道：“ 这也并没有什么出色处，但出世笔能如此，还算不离。前年我在任上时，还出过‘为士为能’这个题目，那些童生都读过前人这篇，不能自出心裁，媚读抄袭。你念过没有？” 宝玉道：“也念过。”贾政道：“ 我要你另换个主意，不许雷同了前人，只做个破题也使得。” 宝玉只得答应着，低头搜索枯肠。贾政背着手也在门口站着坐下，只见一个小厮往外飞走，看见贾政连忙侧身垂手站住。贾政便问道：“ 做什么？” 小厮回道：“老太太那边姨太太来了，二奶奶传出话来，叫预备饭呢。”贾政听了也没言语，那小厮自去了。谁知宝玉自从宝钗搬家回去，十分想念，听见薛姨妈来了，只当宝钗同来，心中早已忙了，便炸着胆子回道：“ 破题倒做了一个，但不知是不是。” 贾政道：“ 你念来我听。” 宝玉念道：“天下不皆是也，能无谄者亦仅矣。”贾政听了，点着头道：“ 也还使得，以后作文总要把界限分清，把神理想明白了，再去动笔。你来的时候，老太太知道不知道？” 宝玉道：“知道了。”贾政道：“ 既如此，你还到老太太处去吧。” 宝玉答应了个事，只得拿捏着慢慢的退出。刚过穿廊月洞门的影屏，便一溜烟跑到老太太院门口，急得贝明在后头赶着叫：“看爹倒了，老爷来了。”宝玉哪里听得见，刚进的门来，便听见王夫人、凤姐、探春等笑语之声。丫鬟们见宝玉来了，连忙打起帘子，悄悄告诉道：“姨太太在这里呢。”宝玉赶忙进来给薛姨妈请安，过来才给贾母请了晚安。贾母便问：“ 你家怎么这早晚才散学？” 宝玉细把贾政看文章并力做破题的话述了一遍，贾母笑容满面。宝玉因问众人道：“宝姐姐在哪里坐着呢？”薛姨妈笑道：“你宝姐姐没过来，家里和香菱做活呢。”宝玉听了心中索然，又不好走，只见说着话已摆上饭来，自然是贾母、薛姨妈上座，探春等陪坐。薛姨妈道：“宝哥呢？”贾母忙笑着说：“宝玉跟着我这边坐吧。”宝玉连忙回道：“头里散学时李贵传老爷的话，叫吃了饭过去，我赶着要了一碟菜，泡茶吃了一碗饭就过去了，老太太和姨妈姐姐们用吧。”贾母道：“ 既这么着，凤丫头就过来跟着我。你太太才说她今儿吃斋，叫他们自己吃去吧。” 王夫人也道：“ 你跟着老太太、姨太太吃吧，不用等我，我吃斋呢。” 于是凤姐告了座，丫头安了杯住，凤姐执壶斟了一巡才归座。大家吃着酒，贾母便问道：“ 可是才姨太太提香菱，我听见前儿丫头们说秋菱，不知是谁，问起来才知道是她。怎么那孩子好好的又改了名字呢？” 薛姨妈满脸绯红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 老太太再别提起，自从盘儿娶了这不知好歹的媳妇，成日家咕咕唧唧，如今闹得也不成个人家了。我也说过他几次，他留心不听说，我也没那么大精神和他们劲着吵去，只好由他们去。可不是他嫌这丫头的名儿不好改的。” 贾母道：“ 名儿什么要紧的事呢？” 薛姨妈道：“ 说起来我也怪臊的，其实老太太这边有什么不知道的，她哪里是为这名儿不好，听见说她因为是宝丫头起的，她才有心要改。” 贾母道：“ 这又是什么缘故呢？” 薛姨妈把手绢子不住的擦眼泪，未曾说，又叹了一口气道：“ 老太太还不知道呢，这如今媳妇子专和宝丫头怄气。前日老太太打发人看我去，我们家里正闹呢。” 贾母连忙接着问道：“ 可是前儿听见姨太太肝气疼，要打发人看去，后来听见说好了，所以没着人去。依我劝姨太太竟把他们别放在心上，再者他们也是新过门的小夫妻，过些时自然就好了。我看宝丫头 性格温厚和平，虽然年轻，比大人还强几倍。前日那小丫头子回来说，我们这边还都赞叹了她一回子，都像宝丫头那样心胸脾气，真是百里挑一的。不是我说句冒失话，那给人家做了媳妇儿，怎么叫公婆不疼？家里上上下下的不冰服呢？ 宝玉头里已经听烦了，推故要走，即听见这话，又坐了呆呆的往下听。薛姨妈道：“不中用，她虽好，到底是女孩儿家，养了盘儿这个糊涂孩子，真真叫我不放心，只怕在外头喝点子酒闹出事来。幸亏老太太这里的大爷二爷常和他在一块儿，我还放点心。” 宝玉听到这里，便接口道：“姨妈更不用悬心，薛大哥相好的都是些正经买卖大客人，都是有体面的，哪里就闹出事来？” 薛姨妈笑道：“ 依你这样说，我敢只不用操心了。” 说话间，饭已吃完，宝玉先告辞了，晚间还要看书，便各自去了。 这里丫头们刚捧上茶来，只见琥珀走过来，向贾母耳朵旁边说了几句。 贾母便向凤姐儿道：“ 你快去吧，瞧瞧乔姐儿去吧。” 凤姐听了还不知何故，大家也怔了。 琥珀遂过来向凤姐道：“刚才平儿打发小丫头子来回二奶奶，说乔姐身上不大好，请二奶奶忙着些过来才好呢。” 贾母因说道：“ 你快去吧，姨太太也不是外人。” 凤姐连忙答应，在薛姨妈跟前告了辞，又见王夫人说道：“ 你先过去，我就去。小孩子家魂儿还不全呢，别叫丫头们大惊小怪的。屋里的猫儿狗也叫他们留点神儿，敬着孩子贵气，偏有这些琐碎。” 这里薛姨妈又问了一问黛玉的病，贾母道：“ 林丫头那孩子倒罢了，只是心重些，所以身子就不大很结实了。要赌灵性儿，也和宝丫头不差什么；要赌宽厚待人里头，却不计她宝姐姐有担待，有敬让了。” 薛姨妈又说了两句闲话，便道：“ 老太太歇着吧，我也要到家里去看看。只剩下宝丫头和香菱了，打那么同着姨太太看看巧姐儿。” 贾母道：“ 正是，姨太太上年纪的人，看看是怎么不好，说给他们，也得点主意儿。” 薛姨妈便告辞，同着王夫人出来，往凤姐院里去了。 却说贾政试了宝玉一番，心里却也喜欢，走向外面和那些门客闲谈，说起方才的话来，便有新近到来最善大旗的一个王耳调名作媒的说道：“ 据我们看来，宝二爷的学问已是大进了。” 贾政道：“哪有进意，不过略懂得些罢了。学问两个字早得很呐。” 沾光道：“这是老世翁过谦的话，不到王大兄这般说，就是我们看，宝二爷必定要高发的。” 贾政笑道：“这也是诸位过爱的意思。” 那王耳调又道：“ 晚生还有一句话，不揣冒昧，和老世翁商议。” 贾政道：“什么事？” 王耳调陪笑道：“ 也是晚生的相余，做个南韶道的张大老爷家有一位小姐，说是生的德容公貌俱全，此时尚未受聘，他又没有儿子， 家资巨万，但是要富贵双全的人家，女婿又要出众才肯做亲。晚生来了两个月，瞧着宝二爷的人品学业都是必要大成的，老世翁这样的门楣还有何说？若晚生过去，包管一说就成。 贾政道：“ 宝玉说亲却也是年纪了，并且老太太常说起，但只张大老爷素来尚未深惜。” 张光道：“ 王兄所提张家，晚生却也知道，况和大老爷那边是旧亲，老世翁一问便知。” 贾政想了一回道：“ 大老爷那边不曾听得这门亲戚。” 张光道：“ 老世翁原来不知，这张府上原和邢舅太爷那边有亲的。” 贾政听了，方知是邢夫人的亲戚，坐了一回进来了，便要同王夫人说之，转问邢夫人去。谁知王夫人陪了薛姨妈到凤姐那边看巧姐儿去了，那天已经掌灯时候，薛姨妈去了，王夫人才过来。贾政告诉了王尔调和张光的话，又问巧姐儿怎么了。王夫人道：“ 怕是惊风的光景。” 贾政道：“ 不甚厉害呀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 看着是触风的来头，只还没触出来呢。” 贾政听了并不言语，各自安歇，一宿晚景不提。 却说次日邢夫人过贾母这边来请安，王夫人便提起张家的事，一面回贾母，一面问邢夫人。邢夫人道：“ 张家虽系老亲，但近年来已久不通音信，不知他家的姑娘是怎么样的。倒是前日孙庆家太太打发老婆子来问安，却说起张家的事，说他家有个姑娘，托孙庆家那边有对劲的提一提，听见说只这一个女孩十分娇养，也识得几个字，见不得大阵仗，常在房中不出来的。张大老爷又说，只有这一个女孩不肯嫁出去，怕人家公婆严，姑娘受不得委屈，必要女婿过门坠在他家，给他料理些家事。” 贾母听到这里，不等说完便道：“ 这断使不得，我们宝玉别人服侍他还不够呢，倒给人家当家去。” 邢夫人道：“ 正是老太太这个话。” 贾母因向王夫人道：“ 你回来告诉你老爷，就说我的话，这张家的亲事是做不得的。” 王夫人答应了。贾母便问：“ 你们昨日看巧姐儿怎么样？头里平儿来回我说很不大好，我也要过去看看呢。” 邢王二夫人道：“ 老太太虽疼她，她哪里担得住？” 贾母道：“ 却也不止为她，我也要走动走动，活活筋骨。” 说着便吩咐：“ 你们吃饭去吧，回来同我过去。” 邢王二夫人答应着出来，各自去了。一时吃了饭，都来陪贾母到凤姐房中，凤姐连忙出来接了进去。贾母便问巧姐儿到底怎么样。凤姐儿道：“ 只怕是触风的来头。” 贾母道：“ 这么着还不请人赶着瞧？” 凤姐道：“ 已经请去了。” 贾母因同邢王二夫人进房来看，只见奶子抱着，用红桃林子小棉瓣裹着，脸皮去青，眉梢鼻翅微有动意。贾母因同邢王二夫人看了看，便出外间坐下。正说间，只见一个小丫头回凤姐道：“ 老爷打发人问姐儿怎么样？” 凤姐道：“ 替我回老爷，就说请大夫去了，一会儿开了方子，就过去回老爷。 贾母忽然想起张家的事来，向王夫人道：“你该就去告诉你老爷，省得人家去说了回来又驳回。” 又问邢夫人道：“你们和张家如今为什么不走了？” 邢夫人因又说：“ 论起那张家行事，也难和咱们做亲，太色客，没得玷辱了宝玉。” 凤姐听了这话，一知八九，便问道：“ 太太不是说宝兄弟的亲事？” 邢夫人道：“ 可不是吗？” 贾母接着应把刚才的话告诉凤姐，凤姐笑道：“ 不是我当着老祖宗太太们跟前说句大胆的话，现放着天配的姻缘，何用别处去找？” 贾母笑问道：“在哪里？”凤姐道：“ 一个宝玉，一个金锁，老太太怎么忘了？” 贾母笑了一笑，应说：“ 昨日你姑妈在这里，你为什么不提？” 凤姐道：“ 老祖宗和太太们在前头，哪里有我们小孩子家说话的地方？况且姨妈过来瞧老祖宗，怎么提这些个？这也得太太们过去求亲才是。” 贾母笑了，邢王二夫人也都笑了。贾母应道：“ 可是我背悔了。” 说着人回。 大夫来了， 贾母便做外间，邢王二夫人略避。那大夫同贾琏进来，给贾母请了安，方进房中。看了出来，站在地下躬身回贾母道：“ 扭一半是内热，一半是惊风，须先用一剂发散风痰药，还要用四神散才好。因病势来得不轻，如今的牛黄都是假的，要找真牛黄方用的。” 贾母到了法，那大夫同贾琏出去开了方子去了。凤姐道：“ 人参家里常有，这牛黄倒怕未必有，外头买去只是要真的才好。” 王夫人道：“ 等我打发人到姨太太那边去找找，他家盘儿是向与那些稀客们做买卖，或者有真的也未可知，我叫人去问问。” 正说话间，众姊妹都来瞧来了，坐了一回，也都跟着贾母等去了。这里煎了药给巧姐儿灌了下去，只听咔的一声，连药带痰都吐出来，凤姐才略放了一点心。只见王夫人那边的小丫头拿着一点的小红纸包说道：“ 二奶奶，牛黄有了，太太说了，叫二奶奶亲自把分量对准了呢。” 凤姐答应着接过来，便叫平儿配齐了珍珠、冰片、朱砂，快熬起来，自己用等子按方撑了，掺在里面，等巧姐儿醒了好给她吃。只见贾环先连进来说：“ 二姐姐，你们巧姐儿怎么了？妈叫我来瞧瞧她。” 凤姐见了她母子便闲说：“ 好些了，你回去说叫你们姨娘想着。” 那贾环口里答应，只管各处瞧看，看了一回便问凤姐儿道：“你这里听的说有牛黄，不知牛黄是怎么个样，给我瞧瞧嘛。”凤姐道：“ 你别在这里闹了，你要才好些，那牛黄都煎上了。” 贾环听了，便去伸手拿那吊子瞧时，岂知措手不及，废的一声吊子倒了，火已泼灭了一半。贾环见不是事，自觉没趣，连忙跑了。凤姐急得火星直爆，骂道：“ 人家哪一世的对头冤家，你何苦还来使促狭？从前你妈要想害我，如今又来害妞，我和你几辈子的仇呢？” 一面骂平儿不照应，正骂着，只见丫头来找贾环。凤姐道：“ 你去告诉赵姨娘，说她操心也太苦了，巧儿死定了，不用她垫着了。 平儿急忙在那里配药再熬，那丫头摸不着头脑，便悄悄问平儿道：“ 二奶奶为什么生气？” 平儿将环哥弄倒药吊子说了一遍，丫头道：“ 怪不得他不敢回来，躲了别处去了。这环哥明日还不知怎么样呢。平姐姐，我替你收拾吧。” 平儿说：“ 这倒不消，幸亏牛黄还有一点，如今配好了。”你去吧。 丫头道：“ 我一准回去告诉赵姨奶奶，也省得她天天说嘴。” 丫头回去果然告诉了赵姨娘，赵姨娘气得叫：“ 快找环儿！” 环儿在外间屋子里躲着，被丫头找了来。赵姨娘便骂道：“ 你这个下作种子，你为什么弄洒了人家的药，招得人家咒骂？我原叫你去问一声，不用进去，你偏进去，又不走，还要虎头上捉狮子。你看我回了老爷打你不打？” 这里赵姨娘正说着，只听贾环在外间屋子里更说出些惊心动魄的话来，未知何言，下回分解。